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51集，倾塌。萧池也搓了把脸，撑着膝。 你叫我，有什么话要说？ 李建恒转动着眼珠，在泪水里冲萧池也哈哈一笑，又哭丧了脸，哽咽着说： 我叫你来，你就来。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吧，小策安啊？你知不知道外边都是提刀等你的人？ 萧池也就像是过去替他解决难题一样，镇定的颔首。 我知道。 李建恒喉间哭声压抑。 你如果不来，我就不用说对不起。 萧池也双目通红。 你是做皇帝的，皇帝不用道歉。 李建恒捂着伤口，摇头，哭得不能自已。他呜咽着：“ 我兄弟，我是真的，真的想做个好皇帝。我。”我前几日还背了书。你出去了，替我告诉阁老一声啊。 你是皇帝，你自己去说。 李建恒喘着息哑声哭： 不成，我是做皇帝的，不能自己去，没面子。他是个忠臣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？啊，我呀，是真的想喊他压夫，我害怕我死了以后，你们也叫别人捅了。 萧池也声音暗哑的回答：“ 你这么小的胆子怎么走？” 李建恒比划着。 皇兄等着我呢，我害怕他又骂我，我对不起他。 小池也嗤笑： 怎么就这点出息？ 李建恒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他干涩的唇抿了又抿。 我也对不起你，不够仗义。你和我都身不由己，我真的恨哪、啊。 再次搓了把脸。李建恒抬起手指指着墙壁，含混道： 那把弓是你助我从皇兄那里得到的，可他妈的，我拉不开，你带着他走，浪子就要待在草原，你那扳指都该锈了。 萧迟也无情地说：“ 我不要，那是你家的霸王弓。” 李建恒声音已经很轻了，他望着那弓。 你是霸王啊，下辈子别再让我来了， 安静地望着霸王弓，没有再动了。风吹着琴殿内的垂帷，萧迟也坐着，听那闷雷敲打，炸开了一场瓢泼大雨。韩城吃完最后一口茶，端着茶碗走出门，看着严阵以待的八大营军士，把茶碗摔在地上，高声说：“ 去都的禁军只有8000人，封山教场得不到消息，就没办法前来支援。萧迟也已是笼中困守，今日一定要拿下他。” 大雨轰隆，密集的脚步声把皇宫层层围住，刀鞘摩擦着铠甲，八大营在寝殿外布下了重围。福满听着声音，已经站不起身。太监们各自缩在角落里，唯恐自己被拿去祭刀。萧迟也终于站起了身，他在光影的交错里，替李建恒放下帘子，然后转身取下了那100斤重的霸王弓。殿门早已打开，萧迟也拨开层层飘动的垂帷，头也不回地走向大雨中。韩城带着人拔出刀，他没有什么话要喊，因为他们已经胜了，他们要在这场大雨里改变天地，让萧迟也再次跪下去。萧迟也看着那乌压压的人头，他迈出去，顺着长街向下走。他没有刀，当雨水抹掉他的冷漠时，他已经与那人群撞在了一起。霸王弓横挡住刀锋，他推着人墙后退，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压住了暴雨的轰鸣。沈泽川策马横穿过大街，背后的锦衣卫与禁军犹如红蛇，在刀光闪烁里撞破宫门，直奔向内。整个皇宫已经陷入铠甲的包围，厮杀声沸反盈天，马匹的涌入使得平沙的速度加快，浪涛雪晶不顾人海直冲萧迟也而去。萧迟也在这一瞬的空隙里翻身上马，接住了沈泽川抛来的狼戾刀。萧迟也骤然拔刀：“ 去都非我梦中乡，今日我要回家，谁敢阻拦，杀了他！” 说罢加紧马匹，挥刀见血，急雨扑面，萧迟也硬是杀出条血路。战场从宫内退向大街，韩城见势不妙，连忙大喊：“ 死守城门！今夜 万不能放着杀君谋逆的孽障走。